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12集《悲壮真相》。 这一场爆炸案，那个反应制作堆，最开始是源自于他。 听到这一句，程俊的心狠狠颤了一下，捏着烟的手也发紧，一瞬不瞬地看向凤楼城。 你应该知道宁海镇是研究基地，陈教授就是宁儿留下的最后一个研究当初陨石文明的人。我当时是同前队还有潘明月的父亲追查一个大毒枭，才发现宁海镇的实情。 风楼城一边说着，一边回想当初的情况，眸光晦涩。他跟潘明月的爸爸认识，当初去宁海镇调查，就发现了秦冉这个人很奇怪。后来陆续又查到陈淑兰的一些事。当时潘明轩、潘明月被毒枭抓住，风楼城一行人抓捕，但毒枭那边有个黑客扰乱前队这边的定位视线。就在进度一筹莫展的时候，秦冉直接拿过了前队手下技术人员的电脑，攻破了敌方的防线。只是最终潘明轩惨死在潘明月面前。 我的判断失误，在赶回去的时候就只剩下了冉冉跟明月。 至今风楼城想到这些，手都忍不住的颤抖，脸上是对自己的痛恨，又有些嘲讽。 那大毒枭似乎很欣赏冉冉，说会给冉冉一个机会，让他做了一个选择题，就是他亲自做的反应堆。选择题的内容是什么？你应该知道了。 一边是潘明月，一边是潘明月的父母，要不就一边，要不全死。一边是待他如同亲生女儿的潘母，还有一个大英雄潘父，一边是从小情同姐妹的潘明月。秦冉当时的反应堆并不完善，炸下来的泥土把潘明月的父母活埋了。 我带人赶到的时候，场景很惨烈，我要是快一点。 风楼城深吸一口气， 再赶去快一点。在这之后，实验室也发生了特大爆炸，核泄漏出去，陈教授就是那个时候不行的。这一切有没有其他势力的参与，我并不清楚。潘明轩、潘父、潘母的葬礼都是冉冉一手操办的。那天之后，明月的精神就出了问题。他也有清醒的时候，自己搬去了那边唯一一家精神病院。冉冉自那之后就一直逃课去看他。 说到这儿，风楼城抿唇道。 一年后，明月恢复了很多，冉冉把他从精神病院带出来，然后把他托付给了我，自己就失踪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 路口的风有些冷，程俊站在原地好半晌没有开口。那张脸没有平日看起来的慵懒，没有一丝表情，漆黑的眸子深烈寒冷，细碎的头发被风吹乱。他低头，指尖略显颤抖地拿起了烟。风楼城说的并不详细，甚至还有些模糊，但程俊依然能够想象出那个场面。秦冉的成长视频，他跟潘母、跟潘家的关系最好。他那种人，如果没把潘明月当作亲妹妹看待，没把潘母当作亲生母亲看待，不会耐下性子去录生日视频，不会去配合潘家人。风楼城不知道，程俊却知道后面的事。 韩明月在他父母哥哥的死中走不出来，秦冉这个亲自动手的人要怎么走出来呢？但他依旧跟陈淑兰处理了后事，并等了精神病院的潘明月一年，确定他没事了，把他交给风楼城，并抹去了潘明月的所有痕迹，才孤身去了 M 州。顾西池说的被人打伤，应该是他当时没有什么求生意志了吧。后来又打了一年黑拳，程俊能想象，他一开始并不是想成为空白，他从第八级擂台直接跳到第十一级擂台，并不是为了越级，可能只是想死在擂台上。若不是后来顾西池接到陈淑兰生病的消息，秦冉可能还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所以陈淑兰当时才那么担心他，怕他死了，秦冉真的会不想活下去。他那时候多大呢？还没有过16岁的生日吧。他选择潘家人的时候，心里在想什么？程俊甚至一闭眼就能想到秦冉是怎样按下了潘父潘母那边的按钮。难怪明明跟他约好了一起去打职业赛，整个人却突然消失了。风楼城说完才深叹一口气道， 这件事徐老也知道，他在那之后就不用右手，甚至连物理也不碰。实际上他小时候成绩很好，就是不爱上课，老早就跟潘明轩、宋绿婷他们约好了一起考京大。幸而明月他从头到尾没有一丝丝怨恨冉冉。 想到潘明月，风楼城更加叹息， 他在精神病院，算了， 当初能跟秦冉一起逃课，无忧无虑，上天入地，有几个哥哥罩着的潘明月，如今变成了京大法学的高材生。风楼城想起来却并不觉得骄傲，只有心酸。潘明月并不想考京大，学习成绩也并没有秦冉好，他也没有秦冉的高智商。他后来能考得这么好，完全是因为宋绿婷的远程教学，从一中倒数第一变成正数第二。风楼城笑了笑，他再度吸了一口烟，淡淡地看向程俊。 我现在能跟你说，是因为很少看到冉冉现在这个样子。陈怡看人的眼光很准， 谢谢。 程俊垂下眸子，没有让风楼城看到自己脸上的表情。风楼城伸手拍拍程俊的肩膀，看了不远处一眼，说， 冉冉来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